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晒呆全面体，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马仔。 我是阿明。 我是斌斌。 Hello， 我是讲真得啊。 是啦，咁仲有 Miss Sir 嘅，一阵有一节会佢帮我哋讲下流浪地球嘅后面一啲科幻决定。 科学角度讲系好正啊，好正。 唔系呢个系叫做科幻考证。 系。科 幻考证。唔系科学考证 ，OK， 系科幻考证。即系到底个科幻入面佢有几硬呢，咁系讲呢样嘢嘅。 嗯。 嗱，一阵会解释少少啦，少少部分。好短嘅咧，嗰度一阵我哋会中间会摄入去播一播。 系。 好，咁係啦，咁流浪地球啊，提起啦，咁都係叫做今個禮拜其中一個會大講嘅嘢，因為係內地做咗啦，咁唔止嘅，其實北美都有做嘅，咁係得香港未做嘅啫，係啊，咁北美嗰啲有呢個香港人啊，有內地人啊，台灣人㗎嘛，咁有市場嘅，係咯。即係有做嘅，因為其實從來都係有第一時間做一啲即是中文片嘅，喺即局部揀咗一啲即多中國人嘅區啊，咁嗰啲咁嘅 theater 咁有啲咁嘅事嘅，係咁你其實都等於嗰啲多下差，你揾有做下差片啫，係咯， 嗯 咁啊唔出奇 ，OK， 咁啊呢個咧就其實因為網上都幾乎即時有啦，咁所以我哋都睇過網版，咁啊都會講下，係啦。高清啊，係啊，即係咁啊，其實今次好犀利嘅，有兩套劉慈欣嘅小説改編，咁啊呢套就係《流浪地球》啦。咁跟住仲有另一套嘅喎，咁就係《瘋狂的外星人》啊， 係 咁嗰個就當然佢嘅原著就唔係叫呢個名啦，叫做唔關事嘅添，甚至我哋認為叫做咩話叫做咩？ 鄉村老師。 鄉村老師啊，係咪鬼戲嚟噶？山村老師嗰啲係嘛？ 係改啲， 唔係，佢真係講一個黃土高原啊，係啊，上面嘅一個即喺啲好同鄉僻壤嘅地方度，一個好堅持嘅，即係要教書嘅一個老師，仲即係 其實好感人嘅個原。 係啦，係歌頌呢個教師嘅故事嚟嘅，用一個科幻故事咁我都唔知真係有咩關係。OK， 嗱咁啊，等再講呢、這個咁啊，但係呢個都係科幻嘅，咁外星人嘅起碼真係有，唔係吹嘅，真係有隻外星人，唔係啊，都敏俊嚟嘅。OK， 真係一隻羅斯威爾咁嘅樣嘅嘢嚟嘅，仲要你唔好以為咁又係 E.T. 嗰啲故仔啦，唔係呢隻係飛嚟嘅，基本上係 有 邊 係 係，但係佢最尾又變身成為呢個孫悟空嘅喎，最得意 咁樣 係啊， 咁一陣再講啦，係咯，即係過年 啦，揸住拳 係啊，過年冇孫悟空咧唔得嘅，原來係啦， 係啊， 嗯，係咁亦都有啲好奇怪嘅對白係即係出翻有呢個可以企嘅之王嗰啲對白出現嘅。一阵再讲啦，一阵再讲。好，咁仲有好多嘅，咁啊贺岁片都好多套啦。咁一阵我哋会数帮佢提起。咁其实不打电影时间，不打同阿明会讲嘅，系咪？ 系 啦，即当然新起嘅《之王》都系其中一套啦，系啦，系啦。咁好唔好睇咧？一阵再讲。好，咁啊，除此之外，系咪仲会有少少美剧？系咪？ 系有一套美剧。但係都係改編自幾年前嘅電影嘅，佢 係係啦，就係 Hannah 咁嗰時我都唔記得香港叫咩，係咪就咁叫漢娜嘅咧？直 唔係好似叫咩殺神 少 女 嘅， 係啊， 殺神少女佢亦都 O K， 係啦， 即係嗰套 咁佢 嗰套 個名就用個女仔名叫 Hannah 啦，咁佢而家你電視版咧，佢即係你就揾中文佢揾漢娜就得㗎啦。咁呢套都會講下啦，芬芬同馬仔都睇咗啦。咁另外咧，之前 阿明都睇咗嘅。 阿明都睇咗嘅，好，咁一阵我哋讲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套咧，好得意嘅，就系呢个东影fans 级嘅一个嘢嚟嘅，唔系电视嚟嘅，即系你一定要 join 个会，就俾年费定咩好鬼贵咁。 有个月费先有得睇嘅。 系啦，哇，咁我哋点睇到嘅咧？咁啊，梗系有另有渠道啦。但系竟然系冇人做字幕嘅呢套，咁就怪兽区啊。 下一陣都會講下，咁第一集有呢、這個Visa 入面嘅女主角扣肉面做嘅，但即係得第一集嘅啫嚇。咁第一集有佢嘅應該係，咁其實一路長有嘅就應該係長澤奈央嘅，即係呢個隱風裏面嘅藍色。 藍戰士啊，係啊。 係啦，咁佢做一個好似地獄少女咁嘅地獄中女嘅啊呢度。係。係一陣再講，係係係呢啲啊，係大致上係咪？ 嗯， 系，其实都好多噶啦。头先我哋 skip 咗啲 topic 啫，系啦，即系系啦。咁当然都有啲又有啲吓 me too 嘢嘅，一阵最尾讲吓。OK， 好，系走唔甩嘅呢啲就系。好，咁啊，喂，系咪都要再捉一捉大家系嘛？呢、這个吓、啊、新年虽然都吓、啊、差唔多啦， 系啊， 使唔使再捉多次啦？ 礼多人不怪啊， 好啊。 听到嗰阵已经我已经过晒新年啦，真系系咯，吓、啊、都系咁啊，新年进步啊！ 系恭喜发财啊！ 大家 猪年行大运，猪年行大 运，猪年行大运系 好 系 好心想事成啦， 系啦好咁啊，咁啊数榜未啊？ 好系啊， 我数榜先啦，系啦，好好 好 好第一位， 第一位冲梦战斗天使啊！ 系喎，睇都唔知道话会讲翻冲梦， 系都系唔讲嘅， 会讲嘅会讲翻冲梦嘅系。因為都分分同阿媽仔都睇埋，係啦，一陣會講過，係啦，可以係衝夢。 好，第一位啊，係 好， 正路啊，係咯， 嗯，係啊， 係啦，好，咁等講啊，等講。 係啦，少少報翻，因為我係收到呢、這個即係、就是、影聯咧，佢今年又好快喎、啊，佢有個新春檔期，二月四號至到二月七號嘅累計票房。 係 新春檔官方公布啊，第一位係衝夢，但係咧個贏好少喎。佢就而家1230万啫，但系就上映咗由五上映到七号，即系计咗三日票房，系啦，1200几万，咁啊赢廉政风云少少啫，系啦，赢几廿万嘅，系啊咁， 系 OK， 系啦，我学你咁，系啦， 咁第二位系廉政风云啊，系嘛？ 冇错， 冇错， 系啦， 系，唔系不过，但系虽然好似好多人睇，但系听讲出嚟有好多人闹噶， 系啦。 是冇錯， 奇怪喎、 啊，都係我睇完第一個門字做嘅部首嘅字都係個門字嘅，係啦。 嗯，唔，坊間唔係呢一個 字，呢個字啦，應該 加個小姐裏面嘅喎， 有啲器官同埋有啲 節目， 係啦，係啦， 係啦。 有人就話廉政風雲叫閉幕啊，呢套係叫。 係啦，天幕，閉幕， 我都希望佢係閉幕。 係啊，閉幕。 套戲真係咁叫㗎。 唔系 煙幕啊， 佢叫煙幕啊嘛，佢本來諗住三部嘅、哦，第一部煙幕，第二部黑幕，第三部叫內幕嘅，係、 哦、 啦。咁、 哦、 我諗佢要 直接第一部就閉幕啦， 不如。End game 啊 ，End game 咪閉幕或者收皮都得。 係啦。 咁啊 ，OK， 咁一陣你哋會講嘅係咪？係 冇錯。 好，咁一陣等筆打同阿銘，係 OK。好，一陣，好，而家唔想講啦。咁一陣再等你哋再分析。好。跟住下一位， 好， 第 三位，第三位新喜劇之王啊！ 哇，咦，咦， 系啊， 咁样系， 系啊， 都咁多人睇咩？ 呢套有好评喎，竟然系出嚟啦， 好评， 系， 我都赞嘅， 系， 系啊， 哦，点解咧？即唔系一套笑片嚟嘅，其实励志 笑片，应该 系 讲， 系唔系笑片嚟嘅？ 咁咪唔啱定位咯？ 但系其实原本嘅喜剧之王都唔算系一套笑片嚟嘅，只不过系佢拍成咁之后，大家觉得好笑啫。 喜剧之王原本即系张柏芝嗰套，嗰套唔系笑片嚟嘅。 至少阿星爷嘅定位吓唔系啊？ 吓边个啊？星爷自己话唔系啊？ 吓， 系啊，咁样，即系竟然周星驰又唔系笑片 ，OK？ 是 我唔覺得啦 ，OK， 即係我覺得佢依然係一個笑片嚟嘅，不過佢拍咗出嚟唔係啫嘛。嗱，即係你原本係打出嚟唔係啊，你明唔明？ 明白。 係咯。 咁宣傳嗰陣時都好似笑片咁宣傳嘅，當年我記得就。 嚇、啊！即係唔係即係應該話呢套理應係一個笑片 ，OK？ 係。結果唔係，咁唔係嘅時候，到底你 buy 定唔 buy 啫 ？OK？ 咁對我嚟講係有問題嘅，如果發生呢啲狀況。 嗯， 咁啊，阿马仔当年就唔中意呢一套喜剧之王啦，系咪？ 啊，我唔睇完冇乜嘢，我又唔係鍾意張柏芝，所以舊嗰套冇乜特別嘅睇完覺得。 我真係有冇唔鍾意，即係冇特別啫。 我明白。 好，好，咁一陣你哋剖析下啦 ，OK。 好啊， 冇 錯。 好，跟住下一位。 好，跟住第三位神龍，第四位神龍記三。 哦，以為呢套有冇講啊？我哋冇啊，咪都係未講。 讲咗，我 啱 啱 讲 完， 系啦。哦，你一阵会讲嘅 ，OK， 好好好，咁听你点讲啊？神龙几三，即系大结局噶啦，系咪？ 系第二 个，系第二个噶啦。 大 英 系有仔女啦，有仔女添，系啦，话完啦，圆满结局啦，系啦。 即系起码呢三部曲结局啦，喺佢会唔会讲佢下一代嗰啲啊？未知，即系 Toy Story 都而家竟然可以又拍一集，点样？如果下一集即唔係講嗰個咩 Andy 係嘛，即係佢嗰個主人，即唔係講佢㗎啦，應該係嘛，係咯，即係另開新章啦，意思係咯，咁有機會嘅，始終你啲即係成功系列係咯，可能隔一排會可以有再有續篇，即係暫時呢一個到嗰段落啦嚇，呢三部曲係，好， 冇錯， 咁啊都好睇㗎，好唔好睇㗎？係 OK 㗎，OK 嘅， 係啊，合格 OK 㗎係嘛？ 咁 正嘅，好个 lego 啫，系啦系啦， 好嘅 lego， 好多好多。 lego 有冇喺榜噶？今日有啊， 有， 好，继续数住先， 系， 继续数，有排咁咪死咯。 第五位，恭喜八婆。 吓，呢出系第五位啊？哦， 系啊， 即呢出系咩？系玩人奶嗰套啊？ 系， 冇错。 哇，个人密特噶到底？ 我 都正我 OK 嘅。 哦，唔核突嘅， 冇想象中咁核突，系啦。 哦，诶， 占嘅嘢好少嘅啫，系啦，佢攞个分寸攞得好啱嘅啫， 其实就唔系系玩牌嘅。 喺从不打六嗰度都有讲到我自己嘅意见嘅，呢一个就系啦。 阿梁永琪有冇再塞啲女扮大波啊？今次 冇 啊！ 佢做乜嘢？ 系。 系嘛？ 其实几 PCU 啊，嗰度就其实佢， 即可以顶上啊，边个位英雄啊，自己系咯， 可能系。 好，一阵讲，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六位如珠如宝。 哦， 系啦。 喂，呢套又好似又有人中意噶，虽然好似好系嘛，好似好老牌咁 啊， 好似啲人啲演员系嘛。 係啊，不過就亦都百貨應百客啦，咁就有啲上緊年紀嘅，咁就過年會揀套戲去睇嘅，咁就呢套啲人全部佢識啊，因為所以佢會揀呢套先嘅，有啲咁嘅 咁樣一識 ，OK， 係啦，冇錯。 其實關咩事啊？去到戲院門口都係下一場係乜嘢啊？唔想等啊，就睇嗰套啊嘛，係嘛？ 係 有，即係邊度講？系啊，讲咗啦呢个 point， 系啦，等再讲啊，系啦，即系其实贺岁片点解系咁黄道咧？其实就因为咁啫嘛， 系， 即系大家都唔系拣戏咧，其实大家唔知有咩戏做噶，我哋就知有咩戏，好多人系去到戏院都未知有咩戏做，佢只不过喂，即系佢当戏院系好似去唱 K 咁啫嘛，你唔系谂定唱咩歌嘅，你去到咪睇下咩歌咪唱咩歌，其实有少少系咁，诶，等讲，好，下一位， 好。跟住第七位就是你咪你我爱你， 哇都有第七位， 是 啊，哇真系我估错咗，他条你估错咗，唔系你估中咗我估错咗，系呢个我估佢一百场楼下嘅，但系你真系一百场 啊， 一百场楼上嘅，原来佢系， 喂比好多人都更加清楚黄祖蓝真正嘅能力嘅， 系明白， 系喺拗捞嗰方面啊嘛。 是真是低估了他我，唉，真 是。即是你們可能你就認識他是演出那方面的東西，是我認識他是這個拗佬方面的東西，所以我對他這方面我很有信心， 是。 好。 亦都是他是做到的，次次都做到的，即是可能你覺得他不是嘛，得的嘛，他得的，他做到，他做不到他不會做的。 嗯， 是，明白。 即是這方面是很厲害的。呢个系咪一阵都会有冇讲噶？仲定冇噶？ 冇啦， 讲 过 啦。 好 ，OK， 明白，上位都大致上讲过啦。OK， 好。 跟住第八位魔法保姆。 哦 ，OK， 系 都 OK 系咪？呢度 系话不过估唔到啲票房原来低过你咪你啊，真系冇。 但系呢一套冇讲噶，一阵我哋冇讲呢度， 冇讲噶， 冇讲呢度， 直至依刻都未睇。 哦，未睇，好，如果睇到再講啦，咁樣，係咯， 都系歌舞嘅，都系嘛？ 系啊，歌舞 都系歌舞嘅。 系啊，两三场歌舞啫，即系唔多嘅个比例。 哦哦哦，唔系不断唱嘅。 唔系不断唱， 系咁样原来。 哦，两三场歌舞咁唔算好多，系咯。 哦，我以为由头唱到尾嗰啲嚟添。 即系冇 level 咁多，系咯。 系啊 ，Lego 好多歌喎。 系啊，喂，坐咗咁耐都未听到有 Lego 嘅喂。 就到啦，到啦，到啦，到啦，到啦，到啦，到啦，到啦，到啦， 到啦，到啦。 好，下一位。 第九位就系 Lego 英雄转移啊。 嗱，以往你讲得上 Lego， 分分钟 number one two 啦，嘛最少。 系啊， 系。 咁差咩？呢个真系真唔得。 话我真系估。我 一陣講唔講嘅，一陣會 講 嘅， 會講嘅。 哦，有一陣都會講 ，OK， 好好好。 不過有一樣嘢，不過有一樣我依家講，嗰次係我記得上個禮拜我哋數榜嘅時候咧，佢嘅場數，佢未正常係優先場嚟嘅啫，佢嘅場數咧仲多過今日我喺呢度見到嘅45場咯。 係喎，即係今場嗰時過百場嘅喎， 即係而家得45場咁少， 即係可能優先嗰陣時攋咗嘢 啊，即係上十個優先。 唔係啊嘛， 誒，或者排呢場咧好差，我睇到咧得點幾鐘有一場咁嘅嘢。 嚇？ 係。 哇！ 係啊， 即夜晚都冇 邊睇到啊。 啊嗱， 哦咁啊，實在差啲喎。 嗱啱啱我依家即刻 係 即刻去 check 啦，咁啊喺聽日啊，咁聽日即係星期日啦。咁知誒呢個粵語版咧就多呢場。但系咧，都系得五點鐘之前嘅啫，晏晝。 哇！咁啊，即係以前叮當咁。 係啊，英文版。 以前叮當係咁㗎， 英文版夜少少，六點九。 咁廣東話配音有冇揾啲星咁咧？ 應該就冇話有啲咩星。 即 係 都 係 揾翻配音員算數啦。 唔係好覺佢有講有咩星。 但係呢度點廣東話配音話唱咁多歌喎？即係真係唱嘅。即係 嗰啲可能應該都變咗英文㗎，係嘛？ 唱歌嗰 part 咧，唱翻英文嘅，係啦。 哦，播翻英文。 係啦，即係嗰用翻粵語嗰人，即係粵語嗰人唱嘅，唔會變咗佢英文。 哦。 佢唱翻英文。 粵語嗰個人唱，但係唱翻英文。 係，冇錯冇錯。 哦，即係如果日本卡通片就粵語配音嗰個人，但係唱翻日文咁係嘛？ 係啦係啦，佢係咁樣唱翻英文，係啊，由佢唱翻。 咁有咩意思？咁點解唔直接播翻原本嗰只歌咧？ 定係粵語配音嗰個人將自己把聲，佢會粵語配音嗰個人將自己調校到把聲似英語配音嗰個聲啊？會唔會係？ 唔係會唔會唔係啊？即係明意思，其實唔係粵語嗰個人唱啊， 只係佢唱翻咯，因為佢好似正宗英文喎。 咁樣，係 嘛？ 係 啊，係啊，個腔都有啲香港腔喎，所以我覺得係 香港英文啊，唱啲係嘛？ 咁樣， 但 係都好少可會咁啊。 係骨魔領啊， 係嗰一種原來係咁。 軍鋪飛科快色片係嗰啲係嘛？ 好。 笑片系咯，唱到真系好笑啊！系嗰啲位好笑啊，变咗唔得噶，呢度唔得嘅。主要系因为唱歌唱得太多，定有咩问题啊？一阵一阵讲。 二来系好重复啊，即系真系同第一集差唔多接近。唔再新颖啦，即系已经觉得好重复，好闷。 即系已经冇新嘢啊，做多次咁样。 系啊，又玩多次。 咁但系会唔会都好过其他嗰啲 LEGO 咧？即係 LEGO 嘅其他嗰啲咧？ 我覺得佢差過蝙蝠俠，但係佢好過忍者，好過忍者。 哦，咁忍者好難衰過啦，戰咗底。 好難衰過啊！真係 係。OK， 好，咁一陣長講係咪會係？ 係啊，長講，唔該。 好，咁一陣再講。好，仲有邊套？ 好，跟住第十位《綠寶旅遊》啊，仲喺度。 哇！呢套片真係永遠都 keep 住，真係真係勁啊！好，唔使講啦，呢套係啦，真係呢套係。有幾多場啊？剩翻？ 而家仲有42場。 42場 ，OK， 好，都 keep 有人睇 ，OK， 犀利。 係。做埋奧斯卡頒獎之後㗎啦，應該 係。即係跟住再做，再上翻榜首係咪？再上翻榜首。 系咯， 啊，犀利喎！要破呢个新光戏院个纪录啊！ 嗯， 好。 好，咁有冇啲新相喺下边嘅？ 因为真系套嘅，就叫做小猪佩奇过大年啊。 系，即系 pat pat pat。 就是、你上个礼拜提过话系内地大，但系过咗 IP 嗰度。 內地和英國合資的，是啦， 是 合資的， 是啦， 就是說英國都會做的，如果這樣說， 這套，那不知道這件事就， 沒有人合資的，英國自己不做的， 英國上任，這點啊， 那真是豬啊，真是， 是啦，還有什麼，我想clarify他不是純動畫的，他有真人的， 是，是，是， 哦， 哦，我哋上次都有 講過，好似呢個阿藍精靈咁啊，即係有隻嘢啊，同啲真人一齊做戲噶嘛。 我最屘我見到有實拍嘅，即係佢有人演嘅。 啊，哦，係 啦， 唔係 其他。 好，咁有幾多場㗎呢套？ 呢套就係啦，得翻得廿四啫。 有冇講嘅呢套？我哋有冇講嘅？ 冇。 冇 啊，冇人睇到。 未講到啦。好嘅，好，咁報一報啦。好嘅，好，咁冇啦，係嘛？冇上嗰啲係得呢啲啊，咁嚟。 嗱，如果咁計嘅話咧，就呢個跟踏 NT 就優先場，依家上緊。 嚇，優先場啫，佢係。係 啦。 係。幾時正常咧？情人節。 下個禮拜先上。 冇錯，情人節。 係啦。 情人節。 係。 係 啦， 係 啦。 咁其實係咪香港都會做？我哋之前有講過嗰套攞咩康城咩嗰套呢，講啲粗咁嘅，即係話係歐洲版無形水咁嗰套，係咪都會做呢？ 哦，嗰套叫《邊境奇聞》啊，下星期做啊都係。 都會做啊嘛，係咯。 係啊， 係啊。嗯嗯嗯嗯。呢套犀利啊，重口味啊，再比起呢、這個，即係個女主角仔就粗，同一隻男嘅粗，兩隻粗嘅故事。 嚇！ 啊，即係話。瘦瘦膠啊！今次係咪反而又正常啲咧？大家覺得瘦瘦膠唔係人瘦膠啊？ 哦，你講呢、這個咁佢又唔係真係咁核突嘅一個樣啊！即頂多係我哋嗰啲原始人嗰啲樣嘅啫嚇，就未係忘形水嗰只嘢咁樣嚇。 唔係啊嘛，忘形水嗰只蒙面超人咁好啲喎、 啊。咁呢個係。核唔核突啊？大家见仁见智啊。 唔系个女主角系核突过嗰个女主角先啦。 哦，咁系。 嗰个女主角系人嚟噶，大佬呢个唔系人嚟噶。 系。 即系佢真系整到系一只 troll 啊！佢系特技化妆啦，当然讲紧，唔系话佢真系咁嘅样，佢演员梗唔会咁嘅样。咁嗱，咁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下，不过好似唔系讲英文噶，系嘛？ 呢套系讲呢个，睇下先，有冇讲咩文咧？瑞典话系啦， 瑞典嘅系啦，咁啊睇下有几多院做啦，到时系咪会唔会都系又系去百老汇典中心嘅咧？要 睇怕都要啦， 睇怕都要啊！哦，咁即系唔知啦，嗱，大家尽量去睇啊！ 同埋呢套系三级噶吓， 即系嗰个样已经系三级啦嘛，系咯，个样系咯，好，到时。睇下有冇機會睇到睇到，即係都要講嘅，因為呢度又攞獎嘅，大佬真 係。係。 係啊係啊，同埋係科幻片呢度。係 科幻片。 好，呢個下禮先講啦，情人節係啦，高達 NT 同埋呢一套咩話？咩邊境咩？ 奇聞。 邊境奇聞啊！ 奇聞係啦係啦，好。 問嘢嗰個問啊。 咁我哋已經報埋下個禮拜啲嘢嘅，點解？好一陣完再講講。好。好啦，咁有咩首尾門有冇？ 是美门前仲有套，嗱，美有套咧，话被定义为佢个宣传话咁嘅，喂，贺岁片唔系净系睇华语同埋荷里活片嘅，法国贺岁片而家排第十五位啊，要谈谈情，宝宝镬，得唔得？ 系什么嚟嘅？ 喜剧。 什么？ 就话一个女侦探咧，遇上一个个老公嘅英年早逝，咁咧就个儿子就系呢个咩心目中无敌英雄。咁啊，阴差阳错两个咧喺个车度就话有个百年嘅冤狱咧，咁啊就要帮佢大翻身咁样。咁点知啊，一个方言冚一个方言，跟住就咩越来越失控咁样。咁系一啲即系黑黑色嘅一啲时代剧嚟嘅，即系但系就话好爆笑嘅，啲人就话咁啊系。 排喺第几？排喺第几？ 十五位。 系啦。排喺第几？ 五位。 十五位做几多场？ 五场。 咁啊，即系唔系贺岁片咯？即系你贺岁档存在啫，咁你而家数紧嗰几十套戏都贺岁档仲存在嘅，包括而家榜尾嗰啲，系咪？快啲数埋佢啦。 好，咁啊，最嬲尾就系独行侠， 系，哇，系， 系啦， 呢套唔系好得喎，香港系嘛，即系啲人唔欣赏系咪咧？ 啊，讲都唔讲啊，好惨啊！ 真系惨啊！真系，奇连衣是活边位？ 系啊，真系唔识，好多人都唔识啊！好似佢睇佢做系咪都唔知点识呢个名咯，冇咯。 真系好嘢真系。 系啊。 咁讲咁都上咗一段时间噶啦，咁都差唔多啦。咁啊， 咁上去上，但系从来有冇成过话题冇啊？ 咁啊系， 冇系啊， 唔系讲紧话去打，曾经都有人讲，只不过顺延落咗嚟，因为冇啊嘛， 嗯、 算数啦。其实之前依家咁多套奇连衣是作为导演嘅佳作都，唉，都冇 难代啊， 冇嘢讲系。 好， 咁啊，仲有咩？ 好，咁跟住尾二就《职场女王攻略》 是， 系啊， 系咁啊，西片嚟嘅。 系，系啦，喺真嚟翻个 lowpad 好， 系啊， 系佢真系延禧攻略，诶，鬼婆版， 系， 现代系翻工嘅，好， 咁 呢套都唔得啦， 咁跟住再之后就系蜘蛛侠跳入蜘蛛就得一场， 哦 ，OK， 咁呢个就反而系因为系一路落啦，冇办法噶啦，一路会， 系啊， 呢个唔系唔受欢迎，呢个得系嘛呢个。 梗 係 得啦，去到 咁耐啦。阿馬仔話呢套其實好咩喎，係咪咧？即係其實係好 北美 喎，喺北美係啦，做到依家嘅喎，係。 哦， 係。 都繼續有做嘅，係。乜佢好似都係攞獎，好似係嘛？係 啊，攞獎。 嗯，係啦，好。 好。 喂，咁我想問下啦，咁嗰套 Glass 一排喺第幾嘅咧？要補問翻一句。 哦，2003啊嘛，其實又唔算好厚嘅，係11啫。 哦，即系啱啱喺呢一刻系十一，我咁即系都叫做喺十名徘徊嘅。 系咁，但系佢得翻十一场啦。 对方加得几多场？ 十一， 十一 十几场，系。 但系好好 呢度都算得嘅喎，系咪咧？即系佢都算 咁。算系咁啦。 M Lee 三文林直情真系即系省翻个招牌嘅喎，算系。 翻身啊！ 系嘛？翻身添啊，系嘛？嗯。嗯，睇下一次有冇机会，就系搵啲超级英雄片搵集佢拍下啦，系嘛？ 哦 ，OK， 咁唔出奇啊。 嗯好。 好，咁好，就系咁，系咪？ 系啦。 系。 好啦，咁冇嘢补充，咁啊，以上嘅香港观众用佢嘅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啫，唔需要信晒，你因为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啊开始讲戏啊，唔需要穿桥，唔需要听古仔嘅朋友就识嘅。好啦，咁啊，冲动啊，终于就正式上画啦。不过我哋已经讲咗㗎啦，上 讲咗两个礼拜 啦。咁即系，但系上个礼拜斌斌同阿马仔又未睇啊嘛。咁啊，好等两位讲下啦。不如今个礼拜主要嗱，马仔就其实咧可以代表咧睇咗唔觉得唔系咁好嗰一边嘅，系啊。 嗯嗯嗯。 系啦，咁冇理由我哋全部都要话好睇噶，系咪先？ 系啊。 咁的确坊间有人睇话唔中意，咁唔系嗰啲人傻噶，系咪先？可能咁，但系佢哋讲唔出个原因噶，坊间人。 嗯。 系咁啊，等马仔吓讲一讲啊，系咁啊，纷纷系 O K 嘅，系咪？ O K 嘅。 哦，咁不如纷纷讲下先啦，咁跟住马仔又讲下好嘛？ 好， 两个唔同嘅。 咁我试下讲先啦，讲自己嘅睇法先啦。 好啊。 咁我记得上个礼拜咧，阿 Pascal 都问咗一个问题嘅。 是 就是说如果是詹姆士金马伦拍会不会有东西不同呢 嗯。 即是阿北打就说觉得会不同的你们是不是这样你们觉得是这样的 是会我觉得会不同啦。 但我自己觉得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哦为什么呢 因为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我自己问过的问题就是这套戏有没有詹姆士金马伦的影子 哦。 我看完之后我自己觉得这套戏是 100% 詹姆士金马伦的戏。 哦，咁樣 ，OK，OK， 因為睇翻個導演之前拍Sin City 啦，即係罪惡都市啦，又拍過咩非常特務咩小特務啦， 都唔 係 咁嘅。 佢通常都係拍啲比較偏鋒啲嘅，同埋可能黑暗翻少少嘅。 嗯， 但係呢套《空夢》咧，其實就好黃道嘅成個故事。 嗯， 係啊， 即係同埋成套戲嘅計算係好精確嘅。 嗯、 即系每几多分钟会俾你打一下，每几多分钟会有啲爱情咧，系好准嘅啲位置去得。咁呢、 哦、 个系詹姆士金马伦系好擅长嘅，其实系。 O K。 同埋有啲镜头，尤其是有啲镜头好似詹姆士金马伦嘅戏嘅，即系例如阿主角阿加利，我哋叫翻加利咯，我唔记得咗佢而家译做咩名字。 唔系 Lita 咯。 吓吓，咁佢啱啱踏出城市第一步嗰阵时嗰组镜头咧，其实同阿凡达。嗰、那個跛腳嗰個男主角啱啱到基地嗰度咧，其實接近一模一樣嘅係。 哦，倒機地 ，OK。 係啦，即係有啲大車喺隔離碌過啊，跟住沙塵滾滾啊，啲人行落去，其實係好似㗎，成段戲其實都係。 嗯， 係。 咁同埋佢講人同埋機械混合嗰度咧，其實又係詹士金馬倫好擅長嘅嘢嚟嘅，嗰啲又係。 嗯。 跟住話加到好重。嗰、那個男女主角嗰段感情呢、嗯、我唔知道你哋覺唔覺得其實真係泰坦尼克嚟嘅嗰度，即係無論男主角嘅出身同埋佢哋嘅經過呢，甚至佢死嗰度啊，跌落去街死嗰度，其實即係一同 Rose 嚟嘅，佢哋係 係明白。咁如果 講緊嘅，其實好似泰坦尼克嘅成個， 如果咁講係執佢出嚟嗰陣都 Terminator 嚟㗎啦，係嘛有啲。 咁佢又會帶個女主角去。嗱喺排出嚟就會帶去啲平民度跳舞啊，飲酒啊 咁 啫嘛。佢 呢度帶 去 玩 嗰啲打波嗰度，其實都係一樣嘅。佢同 Rose 一樣啊，加利同 Rose 一樣都係 爭在冇畫畫啫，係咯。 係爭冇畫畫啫，其實 真係。係，但係佢有畫咗 出嚟。係 啦，但係變條佢揦開個心口出嚟喎，佢係。 係啊， 係啊， 都係打開咗個心口喎。 嗰個 Heart Ocean 啊嘛，就係。 其實話，我覺得呢啲就係詹士金馬倫嘅影子嚟嘅。 嗯。OK。哦，明白明白，係。 咁你話冇，其實我覺得好有。 唔係喎，但係如果詹士金馬倫自己拍嘅話，佢就未必係重複緊詹士金馬倫嘅影子噶咯喎。 我意思係，如果佢拍 嗱，即係如果我根據你咁講啊，我就覺得似係啊福井。就想學翻阿富野咁多啲喎，即係佢係重複緊。 我覺得唔係嘅，因為佢唔似係抄出嚟，佢係似真係 抄出嚟。 今日輪參與度好高啊，我覺得係。 你認為係咁 ？OK， 好，咁嗱，呢個純粹感覺嚟嘅啫，係咪真係要問翻阿導演同詹士金馬倫先？ 係啊，呢個真係要問佢先。 係啦，係啦，咁估啦， 喺 Blu-ray 嗰啲製作特 輯，睇下有冇咁啦，係啦，係啦。 但你話覺得好唔好睇？我覺得 即係個影子肯定係啊，但係個影子點解會有咧？係就都係個導演自己去自己抄佢啊？定係阿詹士金馬倫托住去抄佢就呢個唔會知啊？ 我見到坊間啲人冇人咁提過嘅，其實我唔知。 係坊間啲人你乜嘢都睇唔到嘅，你成日唔好講佢哋啊嚇。 咁 大氣啊，大佬。 我外國都冇人咁講過，但係我個印象就好深嘅。 O K， 明白。 即係我覺得好似嘅。 有嗰個影子應該就係㗎啦，係點解有嗰個影子啫？一個問題。 我係咪？ 係咯。 我唔知你哋覺得嗰段真係好大聽力㗎，男女主角係。 係。 我自己嘅感覺係咁咯。 嗯。 咁啊，馬仔啦，可以到。 啊，咁啊，我因為我本身冇睇原裝啊，我就係立過嗰陣時 OK 少少啊，咁。咁睇嗰陣時，我覺得係。即係佢重現翻咁，如果你話即係特技同埋咩，佢個故事鋪排響即係啲節奏同埋咩嗰啲，咁就我覺得 O K 咁但係因為始終我覺得唔係佢 fans 咧，我睇嗰陣時咧，即係佢每一場打同埋咩咧，我覺得係即係佢後面好似冇一件大事或有一個目的咁樣。咁變咗成套戲我睇嗰陣時，我唔會覺得緊張。 即係有人嚟打你，你就打翻佢咁啫，只不過係。 是啊，咁佢係即係好零碎咁有即係有件事咁佢又遇到咁樣，跟住佢即係個主線你當佢追查返啲記憶咁，但係因為佢記憶嗰度同埋佢啲人嗰度呢，佢又好快咁樣飛咗呢， 就 係喺幾個即係啲畫面咁交代咗呢，咁又唔係好深呢，咁變咗我睇嗰陣時候我唔係好代入到佢哋嗰樣嘢。 係 不過有人咁講嘅，都坊間有人講就話即係加利嘅想法呢喺呢套戲入面表達唔到嘅，即係唔知佢點解咁做，即係包括佢喺個酒吧無端端做乜要單挑人咁樣，唔明佢點解咁做。係 啊， 係啊，你又咁講。 嗰度好容易明啫喎，嗰度。 佢一路想揾啲人一齊走去打啫喎。 但係佢力唔夠啊！啲人話，即係啲人覺得佢咁無敵，其實點解冇人單拖咧？即係會有人咁質疑。 佢如果無敵，就唔會打到冇曬手腳啦。 佢嗰刻唔係無敵噶嘛，佢未換嗰個身。 係咯，點會係無敵啫？ 咁但係最即係如果你冇睇漫畫，你佢唔會無厘頭，一個女仔將佢單挑，即係會跨下海口，又會同你哋啊打贏曬你哋咁樣，即係嗰句説話係有啲大嘅。你問我，即係如果電影啊，純睇電影嚟嘅。 嗯，係。OK。 係。咁變咗我睇嗰陣時，即係每次個打鬥係好犀利，但係我變咗係斷開啲打鬥咁，我睇嗰陣時。 即係佢好似打完一場之後，咪下一次有人嚟咁咪又打。咁但係我感覺唔到佢好似有一件，即係譬如好多時都會有一個目的，或者有個 mission 好緊迫，或者喺個故事入邊好大咁樣，後邊佢要做嗰樣嘢，我咁我覺得好似套嘢冇咁，變咗睇嗰陣時就唔緊張。 嗯， 即系冇一条好大、好明確嘅主线，你觉得佢系？ 嗯， 系啊。 唔系，其实咧，好多时咧，即系啲戏啊，你初咧系每一个人有自己唔同嘅目的嘅，但系咧，你最后咧系会集中翻埋一齐噶嘛。咁佢、可能佢最后系冇咯，即系想上去施工城嘅，想上啲施工城。咁但系女主角又，其实佢又唔系好恨上去嘅，其实佢自己咁。 唔系，佢谂住跟住男主角啫嘛。 唔系，咁咪系唔系佢好恨上去咯？ 啊、 即系其实你冇话啲人咧最尾咧，即系由你开头好多条线，十条线都得嘅，咁但系你最尾嗰十条线会翘翻埋做一条线噶嘛？ 系啊， 灯芯嚟噶嘛？咁佢又好似系冇呢个咁嘅状态咯，系咯、啊。 嗯，认同认同。不过因为佢都系嗰句，佢取决于而家呢一个片咧，其实漫画呢一只嘢咧，真系出咗，即系细嗰只嘢会弹手嗰只嘢啦。是好前嘅咁樣，即係實情講緊係第一本單行本嘅頭，我諗五啊零頁嘅啫。咁所以變咗，事實佢係唔係一個勁嘅敵人嚟嘅，咁所以變咗即係難啲話有樣嘢係啊係貫穿住。 唔係我唔理你㗎，咁你呢台戲嚟㗎嘛？你嘅篇幅係你自己執落去嘅啫。 嗯。 你唔可以話因為嗰個係初期敵人嚟㗎。 嗯。 呢個係你原著係咁啫嘛，咁你呢度我無論你執乜嘢落去，你呢度。就是以呢度作结嘅咩？ 明白， 系咪？咁你那个的确系有啲，唔系即系讲佢系有啲困难嘅，因为我谂呢个古仔其实佢已经将好多嘢又提前发生啦。你打波嗰度其实根本，我记得嗰时我睇 OVA 佢未打波嘅， 佢系提前佢捞咗好多后期嘅嘢， 佢根本已经拉咗好多后来发生嘅嘢喺呢度，已经前期发生咗嚟，令到件事咧即系精彩啲。咁但係佢始終嗰段落佢係講到嗰度啫嘛，你冇辦法啦。其實佢可以潤色嘅嘢都潤色曬嘅咧。咁 其實佢已經將因為咧漫畫好零碎嘅篇章咧，好巧妙咁組合曬一齊。 即係我嗱，即係好多人好覺得呢套嘢好精細啊，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即係我嗰陣原作啊，或者嗰時嘅 OVA， 其實我自己唔係話覺得好勁嘅，我都係覺得哇，聽過啲人覺得咁勁要租嚟睇下啦，因為我哋係租帶嘅啫嘛，大佬即係鬼佬帶啊，仲要 係。 咁但係睇完咧，我又唔係覺得套咁勁嘅啫喎，咁即係點解啲人講好勁咧？ 其實漫畫 係 比個 OVA 好嘅，其實 係。咁或者係啦，咁我係睇 OVA 啦。但係嗰時係有後邊啲漫畫味，我唔知啊，即係真係係 OVA 嗰時候啊。咁而當其時啊，事實上係有好多其他嘅 OVA 噶嘛。咁我梗係會同其他嘅比啊。咁我唔係覺得呢套嘢即係好睇到咁嘅啫。OK， 即係係 OK， 但係你話係咪話好經費？即係阿基拉咁唔係咯。 嗯， 即係連無限地帶23都去唔到。老實講，唔係係有個機械女好好打。咁其實仲有好多嘅呢啲咁嘅卡通。 嗯， 即係嗰時啊，我講。即嗰時 OVA 時代嘛，好多 OVA 嘅，好多啲係啲好怪嘅題材嘅，但係有好多唔出名嘅，但係好睇嘅，好特別嘅，係啊。咁我又唔係覺得呢套係特別好睇嘅，當時嚟講啊，咁但名氣真係好大嘅，連鬼佬都傳得好犀利嘅，因為我喺外國睇嘅嚇。咁佢哋嗰時叫呢套嘢做恩護啊， 係 即冲梦啊嘛，咁佢咪冲只筋啦吓，梦就梦啫，其实梦嗰个人物，佢唔系啲人都唔系叫佢做 Battle Angel 嘅， 哦， 系啊，嗰时系唔系咁叫嘅，系啊，即系当然佢个 OVA 系好似系咁写嘅英文，咁但系啲人系叫呢出嘢做筋舞，吓，但你话呢个系日文都唔系啊，日文咪冲梦咯，唔系咩？ 唔系日文嘅英文写法都系筋舞噶。 哦、日文嘅英文拼音系根毛， 佢都系用翻呢个名噶，都系。 但系佢汉字写冲梦嘅，有。 哦，咁我就睇中译版啦，我唔知汉字写乜。 吓、 okay ，但系佢有个英文嘅副题都系。 哦，咁样嘅 ，OK OK， 所以嗰时咧就传到话好劲，咁咪睇下咯，系啊。咁不过你对我嚟讲就好多套我都唔系好啱，但其实我有咩觉得佢唔好嘅地方咧？其实我觉得好多动画咧，或者嗰啲漫画都好，佢中途系要转桥先至好睇咧，其实已经唔好啊！我会认为啊， 嗯， 吓即系包括《幽游白书》啊， 嗯， 系 吓， 即係初期係靈界偵探啊。 嗯。 係。 唔得噶，你後屘咪轉打呢個暗黑武術會咪好睇咯。咁其實點解好睇？好，你都係食翻當時龍珠個勢啫。 係，冇錯。 龍珠都係中途轉橋嘅喎，其實。 嗱，龍珠就係佢轉先噶嘛，即係佢原創噶嘛，佢嗰個龍珠二世嗰個路套路。嗱，唔係，我都覺得唔好噶，啱啊，我都覺得唔好噶喎。係啊，我都覺得唔好噶。係，其實我唔中意太過咗嘅悟空噶，我自己。係，我覺得前期嗰、那個其實係一個打得勁啲嘅 IQ 博士嚟噶嘛，其實龍珠係。 嗯， 同埋佢有啲冒险故事，我觉得嗰个真系龙珠嚟嘅。后屘嗰啲系咁打擂台嗰啲，其实即系佢创造咗一个类型，啲人好中意，但唔系代表其实佢咁样系系好啊，唔系即系票房好，唔系代表套戏好啊嘛。 嗯 嗯，啱 系咪啊？即系唔好捞乱嗰两嘢先。即系其实你个作品咧系转桥咧，其实本身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如果你個故事呢、一開始呢就係佢係每集就單元，每集打唔同敵人玩唔同嘢嘅，咁冇問題喎、啊、你叮當嚟嘅，你哥布拉嚟嘅，你占士邦嚟嘅，咁唔緊要㗎，孟波嚟嘅唔緊要㗎，即係佢一開始已經係咁㗎嘛，即係佢係不斷打唔同嘅嘢玩唔同嘅嘢，咁但係呢、這個唔係㗎喎，佢就好似所以好似係一個古仔落咁嘅，佢又要咁，但其實好明顯佢玩玩下玩嚟啲嘢嘅。咁唔係就係呢套啊，即係當時都有好多好多動漫，咁所以呢類型嘅動漫我自己都唔係咁鍾意。其實阿基拉爆咗個東英之後都變咗第啲嘢嘅。 嗯 嗯。 即係後咪變咗廢墟嘅。 嗯。 其實我覺得後面唔好睇嘅。 嗯。 係啊。即係阿基拉你有冇睇過後面嗰啲漫畫？ 嗯。 但你動畫就做到個東英爆就完啦，係咪？佢、就當嗰個係個 ending 嚟㗎嘛。 嗯。 系，咁但系你睇漫画唔系噶嘛，爆完之后咪成个东西变咗废墟，咁咪继续做噶，未完噶。 嗯， 系啊，即系后屘阿基拉走出嚟系个细路仔，嗰度系嗰度先有噶嘛，之后噶嘛。但系其实嗰段开始唔好睇嘅，我觉得啦吓，我觉得啦。 嗯， 系啊，其实你都可以话嗰度其实转咗桥嘅，系啊，唔系即系总之所有作品无端端转桥唔系好事啦，即系我咁嘅意思啫。 系，冇错。 咁你好难同我讲嗰系一个好好嘅作品咯，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OK， 即系佢要转桥嘅，我讲好嘅作品。 系，好嘅使乜转啫？系咯。 嗱，即系呢样嘢发生喺特摄片咧，就好多嘅。唔系，但系嗰个我觉得系有啲分别嘅，同呢样嘢。 嗯。 嗰啲佢可能係本來係搞笑，佢就變咗正經，或者正經佢變咗搞笑，係通常係咁樣轉橋啫。佢唔係轉咗套嘢嘅，未至於嘅，即係未至於轉咗，但係或者佢本來唔識巨大化，變咗巨大化咩銀鐵飛俠嗰啲咯，係咪？即係咁樣係咪唔好咧？咁都有啲唔好嘅，我都覺得係啊。即係你改變咗你原本套嘢嘅風格啊嘛。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啊？可能大家聽都未聽過嘅，就是、蒙面超人曾經想係跟鹹忍超人變巨大化。当时 吓 系当时系有咁嘅讲法嘅，你唔信你自己查书系 ，OK 唔系我讲 ，OK 系甚至 Wiki 好似都有讲过嘅，你自己查下吓。咁其实当时就系佢哋力保就系话唔得，即系蒙面超人要保持蒙面超人嘅风格，即系唔可以跟风，咁所以先保住咗蒙面超人一路都系一个等身超人同埋有自己嘅路线啊。如果唔系咧，一早佢已经变咗个巨大超人，又变咗另一个。銀鐵飛俠嗰類咁嘅嘢，咁就係好彩當時佢哋唔肯跟啊，都唔肯轉啊，嚇，咁先有一路而家咁啫嘛。如果唔係，可能完咗嗰個夢境真人嘅，咁你諗下轉橋係可能一時間係覺得會食到一啲潮流啊，一啲嘢咁咯，係咯，或者佢覺得佢本身係咪嗰個收視唔夠？但其實嗰時夢境真人唔係唔夠啊，嗰時好好噶，唔知喎，點知有時啲人係中意跟噶嘛。即兄弟大機械人喎，咁我哋都畫巨大機械人咯，咁樣啫嘛。當時都係嘅，跟住龍獅子都掙扎咗好耐嘅，即係唔肯噶嘛。佢哋最初都咁，後屘都屈服啦，後屘都有啦，係咪？係咯，即係巨大機械人呢個風咁勁係咯。咁你有時咪就係咁咯，即係你龍珠畫勁喎，咁冇理由我哋唔打下擂台啊。咁你事實證明打擂台又係真係好。即係好得㗎嘛，同埋你知道打擂台呢其實唔使諗古仔嚟嘅。 唔係你諗嘅唔係個故事啊嘛，你諗到你攞佢點打嘅啫。同埋呢啲咁嘅打你都係吹㗎啦，你都係谷勁啲咪又勁啲咯。即係佢唔係話要用啲橋嚟去破解嗰啲啊嘛，嗰啲破解嗰啲真係難諗啊。咁你所以呢啲其實相對係喺製作上係易啲嘅，呢個路線的確。同埋你可以長壽玩落去，咁你從商業角度咁咪咁咯，係嘛？又易做啲，又受歡迎啲，點解唔做咧？咁但係當每一套都係咁做嘅時候，咪套套一樣咯。就唔好喺呢度嘅啫嘛。龍珠冇問題啊，佢獨創嗰時冇問題啊，跟佢啲人有問題啫嘛。龍珠自己梗係冇問題啦，佢創嘅條橋係嘛？學佢嗰啲咪差咯。咁 anyway 啦，咁我對我嚟講係咁啦，即係以當時啊馬仔，你話好多 OVA 其實好精彩係咪？你話連孔雀王都好睇過《蹴夢》啦，係咪？ 我嗰時我覺得係 啊，唔止啦，係咪？點止孔雀王啊？咪所以當其時阿芬芬都睇好多嘅，嗰時 OVA 時代。 所以我一路都覺得《蹴夢》嘅 OVA 其實可以唔使睇嘅，但係個漫畫就需要。 哦，係咩？ 哦， 即系你觉得个漫画真系好咁多嘅？ 个漫画好好多嘅，真系。 Even 前面嗰段？ 系啊 ，Even 前面嗰段。 系嘅，哦，咁即系个 OVA 系好做唔到，即系做唔到嘅个 OVA 就 算。OVA 完全唔得嘅，其实。 哦，咁样，哦，咁真系冇得讲啦，因为我就睇 OVA。 系好 好 多嘅。 哦，我就睇 OVA 嘅，咁我睇完 OVA 我就冇乜兴趣啦，吓，已经系。 所以即係我同我朋友睇咧，佢都話佢仲差過我個評語。 哦， 出嚟佢就話同 佢覺得點咧？佢覺得點咧？ 佢覺得同怪獸第二集差唔多。 哦，哇，咁差，咁差好差喎！ 唔係，因為佢唔中意，其實佢唔係好中意打得咁多嘅。 嗯， 即係 係嘥打係冇意義嘅。 系咁，佢就唔係好中意嘅，其實 即係齋揼嗰只，我都唔中意噶，唔好齋揼啊，唔該。 佢呢度都唔算呢套就， 我唔係講佢嗰個武打設計喎，我意思即係佢到底有冇一邊打咧，其實係有意義嘅。 嗯， 我呢個又唔係喎，呢一套有喎、 啊。有嘅，哦，佢有 嘅。佢每一場戰鬥都有理由嘅，其實 係啊。 唔係啊，唔係啊，唔係佢個理由啊，係佢打嘅時候嗰個過程啊。其實佢係咪 即係會唔會係 喺度 做緊啲嘢咁樣？ 哦，咁 即 係 例如嗱，例如你0083，咁佢哋喺度打喺度高達度都係得。其實佢拗噶嘛，喺度喺度拗咩係正義啊咩好多嘢噶嘛。 哦，咁呢啲冇啊， 冇啊， 係 冇啊，打咪 打 啦，係咯。 係。 哦，但係佢每一場戰鬥之後。女主角都有嘢領悟到嘅喎，佢係，即係佢會成長嘅，隨住每一場戰鬥係會成長嘅個角色。咁我覺得係有必要嘅，即係唔係夾硬堆砌嘅嗰樣嘢。 唔係，我冇即係冇覺得係堆砌，即係我意思咧，呢套好講有冇睇過原裝可以補完到佢成個意義出嚟睇嗰陣時先會覺得。如果你冇睇過原裝，我覺得就咁齋睇嗰陣時就會點解我覺得古仔吸引唔到 嗯， 都可能系啊，都可能。 咪点止啊？你呢个古仔就 净 系，其实系一个比较旧啲嘅古仔啦，已经系咪？咁事实上呢个漫画唔系新噶嘛， 系 好耐啦，好耐啦。 系咯，系咯，你而家攞翻出嚟做啫，冇办法。 系不打讲。 即系你依家呢刻睇，觉得个古仔乜咁普通嘅，唔奇噶，唔奇，好正常。系啊，即系呢一刻先至睇翻《Star Wars New Hope》，你觉得冇乜特别啫？做咩你哋觉得咁精细吓？你试下1970几年睇， 系啊， 嗱咁呢个冇得讲，因为嗰套戏本身系旧戏，你依家睇到旧戏咁，即系难啲。即系但呢个古仔而家先拍成真系乜？但系咁佢个古仔，你都话斋佢跟翻噶嘛？咁个古仔唔系咁创新，而家睇梗系唔系咁创新。咁呢个正常嘅。 呢个系啱嘅， 系 咯。咁你但系而家入场嘅人，佢又冇嗰个旧嘅诚意，叫佢冇办法。咁佢因为嗰个古仔咁普通嘅，老土嘅，系咯。 系 冇咁冇办法噶， 咁 对比唔到 咁多意见啦，都系，即系我觉得系都系 fans 唔系话套戏差，即系话系你会，即系马仔意思就系 fans 一定会加咗分嘅睇嘅时候， 系会 你睇个原著，你补完都好多嘢，你冇睇白纸入场咧会差啲咯，咁所以坊间有啲人话唔好睇佢唔系傻嘅， 都有嘅理由。 我都唔係原著 fans， 但我都覺得幾好睇咯。 但係你又中意嗰啲武打設計啊嘛？ 真嘅咁就，即係同埋佢有幾下佢滲咗一啲觸覺功夫喺度。 即 係 你當武俠片啊嘛？咁你一般觀眾唔係咧，一般觀眾佢真係。当翻系科幻片啦，有啲甚至乎当动画啦，一见到个样子直情以为系动画嚟咧，有啲人系咯。咁亦都有啲人抗拒咗啦，因为以为系动画啦。 系啊， 因为咁唔系动画嚟嘅咩？套咁大个眼嘅咁啊，有啊，真系有人咁讲啊。 嗯嗯嗯，都系都系。 系啊，呢个冇办法嘅。 虽然我系觉得佢系好嘅，但系我都有啲觉得唔好嘅地方，就系我唔中意佢个 ending 喺呢度完啊，其实系。 系，唔 你冇理由喺一个最高峰嗰度停咗佢，即系你变咗一套唔系完整嘅戏啊！佢系， 哦，咁应该系点？ 系， 我觉得佢完咗个点嗰、那个球嗰、那个男主角死咗、其实可以喺嗰度完嘅，其实系，佢、唔需要即系又出另外一个大奸角出嚟，跟住嗰度，我觉得唔系几好咯。 系，冇错冇错冇错。 即系如果呢个你摆喺片尾做一做出嚟咧。我覺得 OK， 唔係如果呢個電視劇 裏面做咧，我覺得 呢個電視劇下星期就下一集就好啦。 係，即係佢唔變咗一套唔完整嘅戲喺嗰度。 係啊，你就想講佢另外諗翻起一樣嘢，就係我上個禮拜就係話如果詹姆士金馬倫親手拍嘅，佢會有一個比較令人深刻印象嘅 ending。如果好似你咁樣講法咧，就做到嗰個效果啦，真係令人有深印象嘅 ending 啦，咁就真係一個。 唔係啦，即係唔係而家呢一個 喎。即係唔係而家呢個？呢個我覺得 係 好。 唔係，所以呢個咪就係呢個咁麻倫親自操刀嘅分別咯。 係 呢個已經好差。 呢個真係好差嘅，呢個 ending 真係好差。 呢個就真係做唔到深刻印象嘅 ending 啦。呢個就阿芬芬講嗰個就做到啦，真係。係啦。 始終唔係詹姆士金倫拍啦，咁你都唔會估到佢拍又會點嘅咧。我始終相信佢拍會好好多十倍唔止。係。咁但係冇辦法啦，我哋都 金馬倫咁簡單， 係啊，唔係咯，唔係似係睇詹姆士金馬倫啦，唔係詹姆士金馬倫咧就唔係好重複自己嘅，如果佢自己拍，係 冇錯， 嚇， 係， 咁但可惜唔係佢拍啦，咁算都冇辦法，我哋永遠都唔會知啊，呢個係咯，係一個只係一個推敲嘅，冇答案， 佢自己拍翻啦， 我就永遠都認為係會爭好遠嘅。 嗯 是因为我在我心目中可能是冇得比较的同其他人其他人是冇得 比 较任何人上去都拍不到你史不保上去都拍不到的所以不如史不保詹姆士金馬倫詹姆士金馬倫嘛我不會期望史不保拍到似詹姆士金馬倫冇理由的史不保似史不保才好看嘛。咁詹姆士金馬倫有佢自己嘅一啲嘢咁我覺得唔係佢拍就唔會有㗎啦冇辦法嘅。我哋都唔會估到會係點㗎所以所以對我嚟講係一個遺憾嚟即講咗咁耐啊，都係話佢最想拍嘅戲，點解到而家真係拍唔係佢拍啊？呢樣嘢釋懷唔到嘅，你俾我。 嗯。 係。OK，anyway， 咁呢套點都係一套值得大家睇嘅，尤其是喺賀歲檔，係咪？ 係一套好嘅電影嚟嘅。 係，唔使講嘅，呢個一定係啊。 係唔係賀歲都一定好票房？ 娛樂性唔係咁娛樂性出發， 咁講啊，呢套真係。 嚇？咩話？ 我真係唔敢講佢好冇票房。 咁講， 娛樂性出發得唔得？如果馬仔， OK 嘅， 即係如果 悶咯， 娛樂性出發冇悶啦，係咯，係，即係你要追求多啲深一層嘅嘢，就可能未必嚇，未必個個啱啦。 娛樂出發冇問題， 娛樂出發一定冇衰嘅。 響佢跟翻原裝，即係呢度打啲人咧，一次我冇得睇一面倒喎，全部。 哦。 嗯。 即係冇一個角色係可以同佢周旋啊嘛，始終 係有，因為呢度冇啊嘛，第一集 喺度冇啊，就係呢段冇啊， 即係暫時係打曬係， 係啦， 咁睇， 所以係咁啊，係 啦， 同埋亦都為咗遷就咗個 rating， 就血腥暴力一定降低咗好多啦， 嗯， 係啊， 係。 即係呢個冇辦法啦，因為好似有啲人鍾意個原著都係因為佢夠。其實夠 raw 噶嘛， 都有噶， 係啊，咁呢度係冇咗嘅時候，咁當然有一定嘅影響㗎啦，係咯，係咯，即係龍珠咧，如果你做翻佢細路仔嗰段，全部都鹹嘢咧，咁好睇啫，係咪？即係呢啲一定冇㗎啦，而家係咪唔冇得再有㗎嘛，係咯，即係你有冇搞錯？大佬個莊子會剝褲嘅，大佬 中指都冇咗啦，而家 系啊，唔好话摸裤啊，举中指都冇咗啊，龙珠 系出面背影 系执走咗啊，系 哦，系噶， 系啊，咁你话咩？日本嗰边话，如果大家唔满意，可以退翻只碟啊。 系出嚟道歉啊，跟住嗰阵时，因为佢话咩冇拆减版啊嘛，跟住但系点解冇晒啲中指，跟住咪话同日本嗰边讲，即系同啲客讲话，如果唔满意可以退翻。 咪但系佢要喺全世界卖到嘅碟真系冇唔可以有嘅。 系。 咪尤其是你主角做呢个动作唔得。 哦。 系有好多地方都唔系好受到嘅。 同埋主角系小朋友嚟噶嘛，系咪噶？嗰阵时。 阿布拉格斯细路仔版都做过啦，举中指 系咯，咁你细路仔唔得啦，更加 唔系发生喺啲歹角度咁简单啊，啲主角经常做呢个动作系啦， 唔系啲歹角好似冇乜得个如果你话系啲闲人，好似系得个嗰个电视机嗰、那个嗰、那个防实嗰、那个我入边嗰个举中指系啊，跟住其余全部唔系比大啦，布拉格斯 咧，咁我咪接过一个相出嚟咧，系有世界各地粗口手势嘅。 系 应该送呢一幅相去日本，等佢哋咧，哇，个个镜头都 cut 晒啦，嗰啲所有动作都唔做得，包括五字又唔得，即五只手指摊开又系粗口，咩动作都系粗口嚟嘅，几乎咁咪全部打晒格仔算啦，不如 两只手指又有，系咯， 唔系啲手全部打晒格仔，咪冇问题咯，系咪？ 系 冇理佢做咩动作啊，系搞到好似啲手变有啲器官咁啊， 系啊。 咁就冇問題啦，係咪？ 嗯， 可能啲人仲估下估下，仲覺得過癮啲啲，係咪？有啲咩要打格仔咧？咁冇咁似係啲手指嚟嘅啫。 即係好似我睇咩志明與春嬌嗰只DVD 個封套裏面嗰啲劇照咁啫嘛，將兩男女主角喺度用煙點煙嗰個鏡頭打一格仔啊！ 咩話？点烟要打嘅？点解咧？ 唔知啊，两个担住口烟，两个人担住口烟，即系烟点烟咁样，好似象征喺度 kiss 紧嗰个咁样嘅画面嗰、那个剧照咧，打格仔喺支烟度。 咁咪好似两个人唔知喺度含紧啲乜 咁 样 咯？ 系咯，系咪更加有意味啊？ 系啊。嗰只碟个， 我唔明喎，点解会咁样处理？有边度唔可以见到佢哋烟点烟？ 我又唔知点解啦，真系食烟都唔出得街，莫非真系好似真系啊？之前我睇佢听过有啲节目就系讲系有啲电影 poster 明明嗰个女主角系两只手指夹住支烟嘅，跟住之后嗰支烟就抹走咗，佢净系无啦啦举起两只手指咁咯。 换翻支波板糖类得嘅，唔知啦，是但啦，呢啲咪胶咯。是吧 是啊 这些就是胶啊一阵臨尾会讲的啦是啊龟公精奶嘢啊臨尾。OK, 好。好啦咁有冇呢个冲梦 差唔多。 好啦。 是啦咁啊新年流流都挂住出冲梦是啦。好啦咁啊讲住咁多先如果再有咩再补。是啦咁啊不打系咪一阵会补下讲下个原著漫画嘅会开一个特备环节。 冲梦嘅，成个漫画世界观，冇错。 嗯，好啊，好啊，好啦、 啊， 好啦、啊，好，咁我哋电影啊，讲到呢度先，系啦、啊，再补啊，之后好。